量请欣赏，闹情调热情又放亮，人人陶醉意情撞上，相对对共欣赏。热烈地弹琴，热烈地唱，歌声多奔放，个个喜气洋洋。饮多杯剩嘅各位干杯饮胜，喜气洋洋，洋溢四方。 好，大家好，我哋又嚟到最后一集嘅反萬大聯盟。獅子， 最后一集咗好多次。 獅子，說好了的女主持去咗边 啊？女主持就话要 make us dream 啊嘛。 咁关我咩事？你而家剥削咗我权利喎。 唔系啊，佢自己拣嘅，关捻事咩？ 即系佢拣你，唔拣我啦，而家。 佢拣利物浦， okay, 就唔拣反萬主。 就唔拣反萬主，就迟啲先反萬。咁說好了的女主持就冇咗啊。咁我哋有个嘉宾主持啊，今日。 系啊，我好中意佢噶，阿楚我介绍啊。 系 阿楚， 大家好，我系阿楚，请多多指教。 阿楚咧就八九嚟嘅。 八九，会唔会系九八？ 屌，而家好兴讲嘅，经过琴晚之后，你有冇睇过？ 点解咧？ 曼联唔知乜捻嘢嗰啲 page 话曼联1-3输俾败九啊嘛。 哦， 输个波咪败九咯，即系曼联其实就系败九嚟嘅，败阵个败啊嘛。咁啊，阿楚就系我喺社文联嘅时候识嘅，咁后屘我做呢个节目先知，原来佢都系反曼， 系超级反曼， 超级反曼系嘛，掂晒啊，咁啊。咁阿楚有啲緊張，所以佢一開始問：喂，我驚會講錯嘢。我唔使驚講錯嘢噶，屌慢就得噶啦，唔使講啊。你差慢就講錯嘢，其他都啱嘅。 冇撚有錯。 嗱，琴晚場波咧， 我喺講琴晚場波之前，等我講啲無撚離頭嘅嘢先。 又講大力啊？ 係啊。咁咧，呢排咧咪同我講咧，咪話即係前嗰排啊，你咪講咪話，屌你即係大家啲香港人咧，又開始又倒退啦。咁啊，倒退到開始變緊咗。即係我哋淨係追求咗一個最撚原始嘅就食嘢嘅啫嘛，即係就好似咩咧？就好似 蟲哥咁啊， 一隻豬咁樣，有隻食有嘢食就 OK 噶啦。咁呢排發生咩事啊？呢排就係、是、你有冇發覺，即係好撚多嘢，成個社會都開始向後行咧。 向後行 真係好恐怖啊！向後行 好耐啦呢樣嘢。 唔係向後行，我之前都有啲感覺嘅，但係就冇咁強烈。有時好得意，有啲嘢突然間叮你一下咧，你會覺得咦係喎，又真係好覺喎。咁啊，覺得每樣嘢都向後行。咁嗰日咧，我媽就睇，你知啦，我最撚中意 CCTVB 噶嘛。咁我媽就喺度睇電視食飯。咁我因為呢排我睇咗小米多，大家睇小米啊，我哋睇小米睇劇、睇韓劇啊，成啊咁樣。咁啊，突然之間嗰日食食下飯，我已經係即係背住個電視啊，睄下睄下。屌你！我見到個電視嗰啲劇嗰啲場景啊，好似越嚟越倒退咁樣。嗰啲場嗰啲廠景咧就搭噶啦，即係啊，雖然以前都係唔知點解呢一排特別應運啊木搭噶啦，所有嘢望落去就好撚假噶啦，全部嘢。我突然之間覺得點解個城市可以退步到咁樣？即係唔係淨係呢件事，每一樣嘢都退步啊！即係呢樣其中一樣都退步到咁樣。人哋嗰啲劇就好似越拍越撚靚，越嚟越多嗰啲 KTV 啊，唔撚同嘅演員啊，嗰個劇已經做嚟再多個人噶啦。跟住嗰個咩先整撚埋啲木板你嘆下。咁我覺得好撚騎呢，再加埋呢一排呢又有嗰啲乜撚嘢咩組合嗰啲騎呢咩天堂鳥嗰啲呀，報紙成賣 嘅 嗰啲咁上下，嗰啲唔知走去跳咩舞好撚騎呢咁樣，嗰啲仲衰撚過 E-Kiss。咁我覺得點解嗰個城市會倒退到咁樣。 但你唔講我都唔記得 E-Kiss 添。 大家呢已經去到即係好大部分嘅人都已經去到一個情況，就係、是、喂有嘢食就得㗎啦，你好似而家我覺得佢哋係似咩呢，越嚟越似個豬欄，總之夠鐘整碟呢個豬手，嗰啲豬就食完咧，你中意咪瞓咯。咁或者你中意咪喺裏面行嚟行去咯，喺個豬欄度行嚟行去傾下偈啊。總之你唔好越過個豬欄或者做一啲嚇、啊、以外嘅嘢，基本上大家都 O K 嘅，就繼續喺度有夠鐘嗰兜嘢嚟噶。咁大家又與世無爭，又好樂於去食嗰兜咁嘅 豬手， 咁啊豬手，咁啊大家又好興奮嘅。咁、我都唔明點解大家冇一個反思或者一個感覺，就係、是、咦點解個 CCTVB 做得埋啲嘢咁柒？即係佢唔係淨係柒啊，佢喺度倒退啊！再加埋你睇我哋以前，譬如你聽崩去到而家咁撚嘢， 嗰咩乜鳩嘢嗰度叫咩話？ 天堂鳥， 啊天堂鳥嗰啲，即係唔知做乜撚喎，嗰啲戇鳩鳩啊！咁其實想講咩咧？就好似琴日睇嗰場波咁樣，呢、這個曼九雖然就好似唔撚係好撚關係，但係你睇下曼九啲 fans 或者曼九嗰啲嗰個情況啊，就即係同我哋香港大部分嘅絕大部分嘅市民咧，都係一撚樣嘅。佢哋冇進步到喎。即係佢哋係一路喺度原地踏步，之餘仲要退步。而佢嘅 fans 或者即係就等於嗰啲市民，我唔撚覺係有問題嘅 ，OK 嘅，即係直至琴日就輸撚埋啦。到最後，咁你睇下佢哋嗰班人嗰啲反應都係即係有少少反撲啦。但係其實喺佢哋心裏邊咧，都仲係覺得其實都冇乜問題啊，都 OK 啊，都仲可以下屆又嚟過啊之類咁樣。咁你睇下即係幾撚，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城市，甚至即係可以推細啲就去到一隊球隊。你如果係完全冇撚進步過嗰、那個球隊或者嗰個管理層或者所有嘢，呢一隊波係完全冇撚進步過之餘，佢仲要慢慢嚟退緊步，而你唔撚覺係一件幾撚恐怖嘅事咧？你又去到咁樣，即係琴日睇翻琴日場波就係睇到呢個情況咯。 我覺得我哋應該 點啊？ 雖然頭先講呢個。This city is dying 啊，係咪先？咁但係我覺得我哋今日應該都要開心嘅。 梗係啦，梗係啦，梗係啦。 屌你，即係我壓力好撚大嘅， 係嘛？ 即係有巴打亂鳩咁噏，即係嗰啲尤其我哋網台啊、自己台啊、阿師兄啊， 嚇 哭咗嗰個啊，撲亂鳩咁講嘢。話咩？自從我停咗反曼之後，曼聯未輸過。我停咗之後嗰、那個禮拜，曼聯咪輸咗俾曼城3-0咯，咁家產。屌你真係 咁算啦， 係嘛？你明唔明？佢將個壓力射緊咗喺我度、哎，我好撚驚啊，大佬！我好嗱，即係我理智上睇盤睇所有嘢都知宇宙人咧， 係 即 係我好中意呢個名宇宙 宇宙人食啊王者萬啫嘛，係咪先？宇宙人食啊王者萬，咁但係我都會驚噶、啊、大佬啊！有陣時你播呢啲嘢90分鐘咧， 含你都未找數。 咩？呢個陣間再講。 又含 係啊！我專登開呢個盤嘅， okay, 我明知佢一定唔會大炒嘅，係咪先？我專登開，我陣間話俾你聽點解。逐樣講先啦，我好大壓力，我好驚咧。萬一如果佢過到拜仁嗰關咧，即係我個節目 keep 住做落去，我好戇鳩噶嘛。 嗯、 我講咗話完就完噶啦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係。 今集真係最後一集㗎啦。 係，暫停最後一集啦。 係啦，即係八月 有啲唔捨得。 唉，唔好咁講，八月之前有一集 翻嚟㗎嘛。 係， 係咪先？ 咁頸二代， 我自己個人咧係好撚驚，屌你老尾佢過撚咗個關就撲街噶嘛！我驚撚到啊，我冇撚睇啊，琴晚場波 係嘛？ 係啊， 因為驚撚到有啲眼瞓， 驚撚到有啲眼瞓、 啊， 就瞓撚着咗，同埋我心裏邊我都即係會覺得唔好嘥時間啦，應該冇事嘅，因為我驚我一起身睇 得㗎。我琴晚話俾你聽，我一路睇咁一路 post 我真係好撚忙啊，瞓兩張牀，瞓喺張牀度又生咗蚊帳，驚蚊飛入嚟喎。我个机咧喺个蚊帐出边噶嘛，咁我打开咗个拉链，啱啱个窿就喺度睇，睄捻咗对眼出去就喺度睇，又惊啲蚊飞入嚟，咁只手又真系冇 pat 喎，喺度打字。 系啊，左手又打飞机喎， 冇、啊、打飞机，咁捻嘢点打飞机啊？ 啲盲狗咪就系咁打飞机咯。 佢打啫，我唔会噶嘛。 隔篱嗰个盲咪的咪有打飞机咯。 咁啊一路睇啦，咁啊开捻住，咁啊一路又打字啊。你知唔知几捻多人复？30-40个，即系留言一打。你30-40个留言唔系话系一个人或者几个人，肯定都几个人同你倾，系30-40个唔同嘅巴打嚟，我打佢冚打又报紧，我喺度睇紧，我喺度斗，大家一齐斗屌喎喺度，即系你唔睇唔等得啊，真系对唔住佢哋啊！ 我上次就睇咗， 即系一人一次啊嘛， 焦捻咗啊嘛，惊啊嘛，大佬你谂埋先啊，大佬啊，要冚捻咧 啊，咁啊系， 好先啊， 你有排冚啊呢镬， 冚咪冚咯，惊系，杰斯喺足球频道挑机嘛， 挑机， 佢话佢愿意波冚啊嘛。其实我就想讲好捻无聊嘅， 系点咧？ 即系啲人就话佢老江湖， 嗯、 就即系先发制人，制乜捻人啫？我从来都冇谂过同你赌呢铺，你只话含啫嘛。我话喂，屌我求其开勾开个盘口，我话同少女时代九条女搏嘢啊，系嘛？咁你任噏嘅啫嘛？呢啲你自己想就唔代表我愿意。咁、嗯、不过算啦，啲人咁样赞佢，话佢手段高明，咁我咪用招更高明嘅咯。我开个根本冇可能达到嘅盘， 系嘛？ 输咗咪含咯。 嗯， 嗱。我諗過㗎，我知啲巴打一定係諗兩條路嘅，一定係淨係諗嗰邊嘅啫。我自己心裏面最 best scenario 就係無數嘛。 嗯， 你含一次我含一次，大家都冇事嘛，係咪先？呢招高啦啩？我都諗過69咪69咯，我就奉陪同你69，佢夠冇膽啊？佢而家將個膽量射，你明唔明啊？啲19將個膽量射鳩咗喺我度。 呢、這個係即係我都明白呢個 O K 嘅，但係你唔好六九，我諗起你兩個六九，我好撚想嘔啊！屌你！ 咁佢唔會六九噶嘛，唔行噶嘛。 你講出嚟我都想嘔啊！屌你！ 咁佢自己講話要含撚都要嘔啦，大佬。咁但係我要接招啊嘛，嗰啲漫迷又好撚興奮，話好嘢，傑斯幫曼聯打咗場好波，打你老母閪咩？你自己自制盤啊，好。 不如咁啊，不如咁啊，你兩個就揾三條女嚟。就幫你兩個含撚啦，好嘛？ 我冇所謂啊。 係咯，你留翻一個俾我啊。 哦， 梗係啦，三個啦。 即係一人一個。 係，攬個俾我。 唔係你揾到咁咪冇所謂咯，你埋單。 O K。係咪？唔係傑斯埋單，屌你！ 傑斯唔輸兩波嘅要佢埋單。所以呢啲慢狗係好閪嘅，佢由場內到場外咧， 係 都係亂柒咁嚟嘅。 咁撚樣？ 即係唔係咩？佢無啦啦自己自制 含撚， 自制含撚機會，跟住然後咧又要再挑機，冇人講嘅咯，佢自己講話要含，但要我除褲，好啊，就同你六九。你除褲時，我除褲，一齊除，一齊含，冇問題㗎，OK 㗎，六九咪六九咯，驚啊！等我，但係我咁樣，我而家蛋拳， 係， 等我操 fit 啲先。 咁點咧？ 因為你哋要影相㗎嘛，咁起碼我有少少肌肉，冇乜肚腩。咁啊，傑斯相對上咪雙形見絕咯，冚家鏟。 真係、 啊，我覺得咁啊，即係 講起想嘔。 唔緊要啦，唔緊要啦，咁重口味唔好講，擺埋一邊先。琴晚場波，我覺得即係大家都等咗好耐，佢終於都出局啦，係咪先？嗱，我係冇睇嘅，我想問下阿楚有冇睇啊？ 有睇， 阿楚有睇嘅，阿 Kenny 有睇嘅，七個背有睇嘅，七個背都有睇嘅。 即係俾阿楚講下先。 大快人心啊！ 點大快人心？但係呢隊波出撚咗局。 係唔係？呢個就後話。 都係大快人心啊！ 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阿楚嘅意思係話，反萬高於一齊，我隊波出局唔緊要， 係 曼聯出局就得啦。 最撚緊。 你有睇嘅呢場波 係 啊？咁啊 不過好遺憾我用 iPad 嚟睇嘅，咁即係用即係睇有線落一台啊嗰個嚇。咁咧佢睇到阿中斷咗，咁 一中斷就跟住出撚。 咁啊係咯。 睇緊咩中斷啊？ 即係用 iPad 嚟去睇呢個有線啊嘛，即係落一台。 哦，但係點解會中斷呢？ 可能佢網絡接收得差啦。 即係本身係用翻上翻 cable 嗰個網站嗰度。係 啦，嗰個隨身睇嗰隻 app。 哦 ，OK， 佢個隨身睇好撚 gap 噶嘛，好似話。 cable 嗰個叫即時睇。 啊，係啦， 即時睇。 哦，就斷咗就。 係啊， 點解我睇唔翻？冇睇咯。 係啊，咁啊。 咁你睇過邊？ 咁你唔出廳睇？ 我出廳就睇巴塞嗰場咯。 哦。 係啊。 我唔知咯，我諗係咯你。啊！即係你諗住兩個模， 即係兩成， 兩成，係啊，兩成，係啦。 哦， 咁就 係啊。咁既然即係萬九場都斷咗，唉，算啦。 哦，就專心睇翻。 但巴塞好撚早失波 嘅 喎。 係啊， 係啊， 真係非常遺憾嚇。 唔係咁，琴晚嗰場其實即係一開波，其實上半場我都有同啲巴打留言嘅。上半場係真係悶撚到閪嘅。因為其實我唔知道，其實我喺度諗緊，其實拜仁會唔會係喺德甲或者即係之前打開啲比賽咧？尤其是德甲啦，即係嗱，德甲我喺季初我都有講，我話如果曼九繼續係四四二四，即係太撚過多四四二四咧，我就真係轉台屌佢！即係如果仲係老費喺度咧，我就轉台睇德甲，唔撚睇鳩佢咁撚鬧。咁但係即係奈何今季即係四隊都精彩啊，五隊都精彩啊，除撚咗曼九之外，咁啊睇佢輸波又精彩啦、啊。咁但係四隊頭四嗰頭嗰五隊我都覺得精彩嘅。咁啊變咗今季都係主力睇英超多，咁我就冇想又想轉過睇德甲，但係你始終真係分身不下。咁啊德甲我唔知係咪德甲本身，即係我就咁睇翻啲有即係有立過啲精華，德甲好似唔係太多一啲即係鐵桶或者死守嘅戰術啊，即係直情係守到好似，譬如好似車路士啊，即係英超嗰只係對強隊，佢係縮撚到係完全縮後，係冇嘅，即係我唔撚攻啊，俾撚埋你啊，你慢撚慢踢啊嗰只，咁啊即係嗰只，我唔知係咪拜仁都係相對比較少對呢啲球隊，即係就算對德甲，你德甲癲噶嘛，話撚知係邊個，或者西甲都係咁啊，佢鬥撚攻過同你，話夠資夠唔夠，睇下全部湧上同佢攻撚過，即係所以嗰啲就刺激好多嘛。但係點解樣英超又會係一縮咧？即係我睇英超一縮就可以縮到撚後噶嘛，即係全軍企喺曬後邊噶嘛。咁琴日曼九就係嗰個戰術，就係一鳩就企喺曬後邊啦，就仲要係好撚鳩嗰只，一縮到我諗差唔多有大約如果禁區啊，八個人啦、啊、禁區，八個人喺禁區，一個就喺葫蘆頂上，一個就喺峨眉魚上少少，另外一個就再企前啲，阿希碧就企喺前面啦。咁跟住就勾解啦後面。咁拜仁咧就好撚怪嘅，我唔知佢係咪唔慣打呢一個，所以佢就喺圍住嚟猜，猜得嚟咧就外圍射波多。咁但係射波上半場係零中門啊， 零射中門，全部射撚咗出界啊，射撚咗上天啊，就唔撚中嘅。咁啊，多數都係圍咗出邊猜，就係咁勾猜跟住射波，就冇乜點樣嘗試。因為其實你睇翻佢洛賓同埋阿列貝利咧，其實都嘗試喺兩邊入嘅，但係礙於真係八個人企喺度，係真係有難度嘅。扭過一個後面仲有一個，扭過一個後面仲有一個，你冇用啊！你變咗喺兩邊入咧都冇乜用，斬入去大佬一個文素基喺中間。佢插條友企喺度，縮撚曬嗰度，亂咁頂，總之一見到波就勾踢佢前面唔撚嚟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又係拜仁做得唔好，拜仁其實踢得麻麻地，其實都真係算差。勾踢上去即係解圍，正常嚟計啊，你睇翻譬如巴塞嗰啲啊，一解圍個波跌去邊咧？跌撚翻巴塞度啦，梗係你兩三個後衞喺後邊，你勾解出嚟個人多過你，梗係跌落我多。佢好奇怪個，佢又唔撚逼佢個，一勾勾出去又俾佢攞到喎，即係又俾阿閪逼嘅前面攞到，咁佢攞到佢又唔係攻你嘅，踩撚住等阿肥同同埋阿華倫希亞咁啊走上嚟啊，咁啊傳撚咗去華倫希亞就好積極嘅，其實琴日佢就算積極嘅，咁啊有啲爆炸力咁啊衝上去，但係出波都係一條閪咁啦，咁因為其實前鋒啊冇人啦，同埋阿肥同啊廢撚咗，因為肥同只腳跛撚咗嘛，咁佢變咗佢真係見跛， 佢打住針上， 佢只腳趾打撚咗個八字啊，咁家產，咁啊同佢打一支，佢話打一支乜撚嘢真空針，唔知嗰只腳啊上撚咗太空啊，打真空針啊叫佢，咁又話打撚咗嗰支針，咁佢好明顯其實係踢唔撚到嘅，咁但係即係夾硬都要上，唔知誰做乜，出小鬥好過啦，即係又係呢啲又係佢哋好戇鳩嘅，你要踢咁你踢到先得㗎。你根本出場都踢唔到，就嘥氣嘅。咁啊，夾硬出去有一球波，其實佢係應該要入嗰個波，但係佢根本踢唔到。你睇佢一踢落去個波都成碌碌碌碌碌，就執俾佢踢唔起個波直情。咁啊變咗你一勾解，咁前面踩住，咁白人又唔逼佢個，白人又慢慢斯斯然褪後喎。咁啊一去褪咪一去攻咯。咁又攻翻上前面，咁啊踢嚟踢去，佢因為佢太少人啦，咁變咗喺前面就運嚟運去都做唔到個攻勢嘅。總之求其咁踢幾腳咁啊，出界又好，射出界又好，求緊期啦，咁啊，一踢完，喂撇啦，佢基本上出界撇，咁啊即係全部向後走啊嘛，全部走翻縮撚曬落個禁區度，嗰啲咩艾夫拿嗰啲你唔撚會見到佢，基本上上半場夠縮全部，總之有波解。咁拜仁又落於即係落見其成，其實我上半場我都幾撚猛嘅。其實拜仁打個戰術就夠，我都唔明即係要猜波猜乜撚嘢。你就係企喺中場，叫阿你企喺中場，譬如阿高石嗰啲踩住個波咪得咯。佢又唔撚出嚟搶，你其實唔使猜噶，企喺踩嗰波翹隻手望撚住咪得咯。咪打鳩等咯喺度，你唔撚你唔撚嚟咪唔撚踢啊屌你！咪等時間大家一齊，即係應該就係咁樣，就我覺得拜仁個戰術應該就咁樣嘅上半場。即係既然你唔願意踢嘅，就大家唔好踢，就企喺度等夠鐘，冇撚踢啦屌你！橫掂攻要攻佢真係有困難嘅，因為實在太撚多人，八九條友企喺嗰個咁嘅禁區裏面，嗰個禁區幾大啫？你一望每一次個鏡頭一 pan 埋，黐撚線嗰啲人圍撚住兩三重喺嗰度喎。你變咗射波啊，射佢唔到，實射中人嘅。其實射好多球啦，球球射得中人嘅，射中背脊，射中頭。即係最開心就係最撚上半場，我印象係咪上半場？最撚精彩係得兩球波嘅啫，一球就係射得到阿莫耶斯嘅春袋度，莫耶斯一射射到成個梳 咁搞笑， 係啊，射得中佢一球。 莫耶斯， 射中莫耶斯嘅春袋。 莫耶斯喎， 係啊，喺場邊啊嘛，佢企喺嗰個教練嗰度，係真係射得中佢，嗰個鏡頭仲重影一次添。 咦？咁佢有冇碌底啊？ 佢摸佢鳩縮一下啫。跟住第二球就係、是怒射阿维迪个袋啊，跟住维迪即刻瞓喺咗地下，但又唔系好伤嘅，射鸠咗佢。咁啊， 所以即系莫耶斯个春袋硬净啲， 硬净啲。 O K 得啦。 咁但系整体嚟讲，上半场系闷捻到我，真系，哇！我真系死咁就闷捻到我，屌系咪波噶？即系拜仁又系奇捻怪怪。 佢知我落咗个赌注话唔可以赢四球嘛。 唔系，同埋咧，我觉得如果啦，即系。車路士抽中拜仁咧，用捻翻同一個戰術咧，車路士贏嘅機會咧係大好多，即係大捻過曼聯好多。因為車路士都係打一定係打呢家波噶，同你鬥攻真係，基本上冇乜可能。但車路士個防守同埋嗰個反擊咧會打得好過佢啊，咁就即係如果車路士打會用翻同一條方，我相信會有機會抽到水咯。但係曼聯啊，梗係唔捻得啦，因為個前鋒太閪啊，嗰啲咩閪逼啊嗰啲啊，即係雖然我前鋒都閪啊，但係冇佢啲咁閪啊。咁你乜閪逼啊，幾條撚樣還閪啊嗰啲衝上咁知做乜？跟住佢淨左邊咧，即係佢除咗右邊啦，基本上喺左邊係幾乎係冇撚攻過嘅。咁後面佢又打史摩靈、維迪，跟住宗師。宗師咧就即係幾啱踢嘅，對撚住阿列貝利。咁因為列貝利咧就因為要過去，其實唔係過去唔到，係因為坦察多人啊。咁變咗有時啲爭位嗰啲咧，佢得撚住咧，因為仲有一個可以補到佢啊嘛，佢又唔怕同你得。咁因為同你得，就算甩咗後面都仲有嘛。如果你啊 即係平時咁打， 一打 佢 波 佢就死撚緊，一甩佢就死，佢冇得搏嘅。咁但係調翻轉，如果喺呢啲波後面仲有咁撚多人咧，佢唔怕同你搏噶嘛，佢頂撚住你，頂撚住都塞咗後面，仲有時間翻身追。咁啊變咗對撚住琴日嗰個戰術咧 ，OK 嘅，即係整體縮撚咗落去。雖然真係好撚難睇，但係整體對白人嚟講咧，上半場我覺得佢 OK， 但係真係悶撚死人咯。好撚戇鳩啊！你大佬兩點九起身，可以捱撚住個眼瞓兩點九起身，哎呀真係慘，又眼瞓啦，又要翻工唔睇，又唔撚得啦咁樣，咁啊捱撚咗個上半場啦，唯一辦法就咁啊，你去係要去撚到下半場，咁啊下半場其實差唔多嘅，即係嗰個打起上嚟其實唔差得遠嘅，基本上跟住咧就有一球波就係艾夫拿嗰球啊，佢哋解圍即係鳩頂頂翻出嚟啦，有啲鬆鬆地啦。跟住艾夫拿個冚家產一衝埋咧，你睇撚住佢，即係你夠膽俾佢射多球啊！屌你個撚樣眯撚埋眼碌出嚟，屌你老味就鳩埋佢，點啊知？哎，我諗佢自己都好興奮，一鳩埋佢射撚中個眉，跟住彈 咪一路興奮到完場咯。 係啊，佢一鳩射埋佢就眉頂入啦，嗰個波彈地入都嚟唔切反應，因為大我相信大家都冇諗住佢射，或者就算射佢都係飛機嘅啫。咁點啊知佢真係一鳩鳩撚咗鳩入咗，哇！屌你！你知唔知我的心情諗咩？ 嗯， 即係當時我自己嘅心情咧，我唔知即係大家巴打咩心情啊，但係我嘅心情就係冚家產啦，我唔係驚佢贏啊，冇撚家事啊，大佬，追就追撚硬啊，即係入我一定入撚翻你波啊，但係冇撚家事啊，屌你，好撚慘，兩點九加撚埋時，我睇撚完已經四點，即係睇完已經四點九，你加家事我真係撲街你睇啊，大佬，咁我已經即係第一個時間個反應係，喂冇撚家事啊！點不知我啱啱喺度打緊，即係佢入撚咗波之後，我就喺個tablet 度一路打緊字，一路留緊言啦，就話：喂，屌你冇撚家事啊！一都未打完，我昂高頭，跟住已經慶祝啊！我問手機字喺度慶祝啊！屌你真係咁撚戇鳩嘅！我跟住個鏡頭 pan 翻啦，阿莫財斯真係灰撚曬，又係嗰啲耶！一入咗波，你知全世界喺個半分鐘嗰度起機噶嘛？大家一齊 係啊，個個望住個攞住個電話啊！J 撚曬，即係褲啱啱除褲，攞定紙巾打啊打， 係佢未出嘢，未打嘅。通常除咗褲攞完紙巾之後咧，擠少少嗰啲 cream 嘅，擠少嚇，唔係 KY， 擠少少潤膚 ，KY 唔係個屋企有啊，細路 KY 通常都屋企有啲潤膚膏啊，啱啱擠少潤膚膏，擠到個手度預備一惡高頭。屌，冇撚咗，咁啊， 唔係即係佢本來睇緊咧吉澤明步嘅， 係 打，誒、欸、屌你老母，點解俾何俊仁咁吉澤？ 又或者係啱啱擠撚咗喺手，一握高頭望撚翻個畫面，嘿，屌你攞左手嘅紙巾就抹撚翻右手嗰啲 cream 啦，灰撚曬冇用啦，咁就冇撚咗個用途，真係戇鳩鳩。咁我一睇入撚翻球，唉，大佬真係冇咁樣啦，我真係會死啊！呢家事真係好撚慘，你知唔知？即係對於我嚟講，最撚慘係咩？睇唔係問題啊！一睇到我屋企咧，我住得好矮噶嘛，我住三樓嘅啫嘛。咁我樓下係個公園嚟嘅，咁我樓下公園咧就變咗我已經第一晚喺車路士已經好撚煎熬啦。睇完四點九，跟住你四點九之後咧，你就會開始四點九啲人就開始晨運啦。我樓下咁啊，開始有啲雀仔聲啦，跟住樓下有個阿叔咧。就好撚大聲講嘢喎，四點九唔知做乜撚嘢嗰啲阿叔，神問哥叔又係佢把聲，兩日都係佢把聲，我屌佢啊！唔知佢講乜鳩，咦又唔知講乜鳩喎，咁佢大約講十五分鐘都就會消失咗㗎。 哇！係咪鬼嚟㗎大佬？ 咁但係唔撚知佢講乜鳩嘅，咁啊喺度嗌啦，咁啊講幾句嘢，咁好撚清楚。咁你越想瞓就越瞓唔到，你知道翻工，你越想瞓嗰幾個鐘啊，越想隻埋嗰幾個鐘咧，你一路諗啊瞓唔到。咁我媽又差唔多起身㗎咯，五點零六點起身翻工，咁咩起身？又整呢樣整嗰樣，咁隔離屋又開水喉咯，即係啲人起身啊，差唔多五點鐘，有啲人起身開水喉，你知開水喉，我啲屋嗰啲，你知我啲窮閪啊，你隔離 好撚煩啊，成個真係窮閪， 嗰啲公屋一開水喉咧，嗰啲水喉聲咧好撚應咯，你反覺，你瞓咗覺就唔覺，你想瞓瞓唔到咧，就連個鐘嗰個秒針聲你都好撚清楚噶嘛。 咦，咁你個公屋都好舊式咯，應該 係啊，所以好撚慘啊，所以好撚就彩虹山莊，所以好撚慘啊，你一諗起。即係嗰個情況，你越諗就越瞓唔著，咁你就喺度攞嚟攞去瞓唔著。我就喺度冇撚家事啊，屌你 ！KO 佢啊，跟住結果即係一路攻翻轉頭，咁你睇到佢開始，因為其實佢嗰下，因為佢對佢打擊實在太撚大，因為一比零嗰下攞起紙巾同擠咗嗰個 cream 嗰下咧，佢真係諗住掂撚咗㗎啦嘛，呢鑊 嘢都出唔到啊，真係 搞撚掂㗎啦嘛，點樣知即係要用個紙巾抹翻條 cream， 咁佢嗰個打擊，即係嗰個天堂地獄喺即係三十秒一分鐘內。 我一卧高头，我打得完之后卧高头，哦，最捻慢。咁你可想而知佢哋係幾撚灰有冇望完先眼珠都跌撚咗出嚟咁滯，你見佢嗰個眼袋幾撚大，影到個近鏡，個撚啲戇鳩鳩呆咗喺度。即係你可想而知嗰個萬迷，即係你佢一入波嗰下，大家就燃咗希望。屌你冠軍仲唔係我呢鑊？個撚到拜仁冠軍仲唔係我一撚定贏㗎啦嘛？諗住 發夢又會粉啦，即 係。係啊，即係諗住前四我唔撚使爭㗎啦嘛，唔好玩啦呢鑊，一個撚埋一關就係冠軍㗎啦嘛，佢以為。咁佢嗰一球波對嚟講，嗰、那個即係嗰個充血上頭嗰下，即係。一谷晒上嚟，但係突然之間個凍水一嘢落， 即係唔好講係咪打飛機啊？其實即係咧， 好撚慘啊！其實真 係，即係譬如有條裸女喺你面前，好撚正，女神級嘅， 係 除撚晒衫， 神以為 係啦，喺你面前養下養下，咁你除褲諗住插啦，屌你老味，點知幻覺嚟嘅，即係好似嗰套係咪賭俠啊？刘德华同埋周星驰嗰套啊， 系啊， 系嘛， 陈百勇啊， 系啊，刘德华，系啊，俾阿周星驰嘅特异功能模糊咗自己，咁啊走捻咗入去间房度，以为同阿陈百勇搏嘢，点知屌你老尾向华胜， 原来龙五嚟嘅， 原来龙五嚟嘅， 即系嗰只，你太短时间内去冲击佢，其实拜仁又系好拉閪嘅，我觉得，即系你俾一个，你唔俾呢个憧憬佢咧，佢都仲好啲。你喺嗰幾十秒裏面俾佢憧憬一下，再臨翻落嚟，真係好撚 gap 即係你同時你亦都睇到要禁制嘅時候，你係基本上係冇撚得打，你唔可以幻想嘅基本上。 咁佢拜仁即係擺明玩嘢啊！你有睇？我冇睇，我唔講得啦。 你係咪玩嘢？我又唔覺得玩嘢，但係要贏嘅時候佢要贏你咯，即係佢要贏你嘅時候就贏你咯。你可以睇到佢要慢慢同你查撐督撐，你又可以同你查撐督撐下咯。當佢要發癲嘅時候，入你可以一次過入你幾球啊！你係完全冇得守。入咗一球，慢球都仲諗住守嘅，但係嘣一聲，阿洛賓都射咗好多腳㗎啦，其實扭咗好多球，射咗好多腳，左腳出界又係啱啱帶翻大位，咁啊用右腳出，跟住俾阿呢個第二球係阿梅拿，咪梅拿入嘅， 梅拿，湯馬士梅拿， 梅拿加第二球，咁啊傳右腳傳過嚟俾梅拿入撚咗，一入埋嗰球基本上。 系咪输艾夫拿嗰球？ 嗰球 第三球输艾夫拿，我觉得艾夫拿都表演咗几下漏洞喎。 佢都系，佢都 喺精华啦吓。 佢冇力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因为你不捻停咁防守咧，其实系一件好捻攰嘅事。 好捻攰啊！有踢波有打波知啊。 你不停咁俾人揿住抽咧，你好捻集中，好捻攰啊。咁其实佢都谢谢地嘅。咁一传入嚟俾阿梅拿一拨入，佢已经其实基本上散捻晒。第三球你冇啦，你之前九个人企喺度唔捻使输啫，对洛宾。你一要拱上拱返上嚟嘅時候死撚梗啦，我都預佢起碼輸到一至兩球，一拱上嚟冇啦，你俾佢過撚埋即係一個扭你幾個，跟住左腳一嚼埋去，你真係預備執屍啦，入撚埋嗰球基本上即係好多人都選擇瞓覺，但我梗係陪伴佢去到最後啦，睇撚埋佢點死啦。咁但係你睇到係基本上你要幻想要去即係贏到呢、這、一個，其實坦白講佢去到八强已经超，去到十六强已经超额完成啦。你更何况去到八强，你 唔系佢入到欧联已经好叻噶。 系啊，你仲话想去四强，基本上妄捻想。你仲话即系因为莫雷斯，我早好捻信，好捻有信心会赢，即系赛前啦，几个都我哋好捻信心会赢，咪捻玩啦。即系你睇到佢哋其实系戇鳩啊，嗰个谂法其实戇鳩啊，又系嗰啲即系正如嗰一届对巴塞，系咪零九啊？ 零九 对巴塞系啊，对巴塞一样。佢哋會覺得喂真係有得打啊！即係佢以為係可以食住條氣，其實你實際上嗰個技術嗰、那個技術流啊，係真係爭好撚遠， 好遠爭好遠， 係完全天與地噶嘛！要踢起嚟講，你可以做到嘅只能夠係真係全軍退守捱到幾耐幾耐，唔撚輸就算好彩嘅啫。咁你仲諗住要即係反勝？你輸撚緊半球，諗住反勝你就即係嘥鳩氣。 喂，我讀啲留言俾大家聽啦。咁啊嗰日咧就琴晚凌晨3:59嘅時候咧就話說艾夫拿入。第一個入波嘅時候呢，咁呢曼聯新聞呢即係我哋本台其中一個都比較低質素嘅節目嚟嘅，咁點解低質素呢？捧曼聯咪低質素囉，係咪先？ 冇錯。 咁呢佢呢就喺個 page 就咁寫喎，啊有今生冇來世啊艾夫拿，咁樣跟住啲留言就耶、yeah, go 艾夫拿爽曼聯入波咁样佢，咁样喎，正啊！ 嗰个系啱啱好俾人入捻， 靓到扑咗街啊！靓捻到啊！卡路士先入波 ，good go， 我要喊啦！哦，咁样，哎呀，扑街1-1，曼联好波，你嗰个仲未睇到1-1啦，应该 应该 delay， 跟住回到原点1-1，哎呀，都未开心完就追和，跟住睇住个盘嚟食啊，正扑街嚟嘅。靚到啊，終於都唔係炸會，即係嗰個比較 delay 咗少少啦。話曼聯有利嘅而家，跟住之後呆咗啦，咁快俾人入返。好啦，跟住一路去到最尾就 哎呀，冇啦，輸啦，有冇搞錯啊？睇住個盤嚟食嘅咁樣。 你知唔知我諗起一場咩波啊？ 咩波啊？ 喺雲尼斯達萊去撚咗皇馬咧，我唔記得邊年啦，即係佢過咗皇馬之後噶啦。跟住有一場波咧，就係皇馬入咗一球波。跟住呢就全隊波冲去國球旗嗰個慶祝、全隊波阿少女有喺國球旗跳舞，成班就跳舞，跟住中場開撚咗波，佢哋唔撚知喎、真呀呢個係真呀，你搵返嚟睇下，要搵到開撚咗波，跟住俾人攻撚入咗，跟 住呢個真 係呀，好撚搞到喺國球旗跳舞，咪成班全部過山跳呀，跟住嘣一聲開波俾人入撚咗，跟住後尾訪問雲尼斯達萊，斯達萊話呢、這個幼稚園先會犯錯誤啊！ 都唔關事啊，佢堅打佢都撲街㗎啦，即係唔係啊？唔夠打就唔夠打㗎啦，即係嗱。不過我會咁睇嘅，呢場波已經過去咗八雪櫃啦，但係好有歷史意義嘅，係、曼聯歷史上最後一場歐聯。有人會話啊，出年冇，我唔係睇出年啊，我係睇永遠啊， 係 即係永別同暫別係 歐聯呢個係。 咁下一節話俾你聽，點解我會覺得？呢、這個永別嘅機會比較大咧，我陣間可以講下嘅。 好， 下節翻嚟再講。嗱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嘅時候，我哋會播一個好經典嘅片俾大家聽下嘅，係啦。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.magazine.com.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，我係傑斯。